630蚊，比上日收市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58美元，卖出1913.29美元。港汇指数104.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疫情肆虐，影响公共服务，长者倍感孤单，严重的甚至会令认知障碍症患者病情恶化。星期三精灵一点将会详细讲解新冠肺炎对认知障碍症患者的影响。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蚊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中国表象， 今次呢个黄金周可唔可以真系赚到啲黄金落到袋咧？ 俗穿世想，郑汉良。 人嘅消费最紧要睇下自己嘅袋有几多钱嘅啫。中国嘅疫情咧打击咗佢国内经济，系咪真系有报复性呢样嘢咧？吓，疫后嘅消费，我觉得行为模式好多真系会悭住使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10月6号星期二，咁啊今日咧就我哋首岑日飞啊主持，咁啊嘉宾咧系梁基永先生，咁啊小弟刘天赐，咁啊呢个题目咧就系中国历代啊嘅酷刑， 系， 咁啊点解会讲到酷刑咧？ 你呢个听众点提啊？ 啊点啊？ 一个的士司机 啊， 同我讲话，不如你哋讲下满清十大酷刑啊？ 点解要满清啊？ 咁啊，梗系睇戏啊，睇 皇帝 啊嘛。咁啊，所以哎呀，咁啊，呢啲啊，即系唔系啲满清喎？呢个中国历代酷刑啊，从自古以嚟都有喎。 系 啊，好似满清啲酷刑，好似满清先咁劲咁劲，实明代仲劲过满清啊。 佢满清嘅酷刑基本上都系继承前代，其实冇乜自己新嘅品种。 夏商周都有噶咯喎， 夏商周，但系咧夏朝咧嘅我哋叫禹刑啊，夏禹啊，佢名啊，同埋汤刑即系商汤啊，就系有传闻，但系记载不长，即系比较详细记就系、是、纣王啊， 纣王 纣王嗰次就比较清楚啦， 酒池肉林啊， 好咯。 好，因为《吕氏春秋》又讲到好多纣王嘅， 但系而家有啲出土嘅资料咧，就显示咧。整个坑里面的人都是割了脚的。 哎呀、 估计那个时间可以早到去商的早期。 是没错。 是 奴隶的那些是吧， 是应该是奴隶或者是战夫。或者是战夫。 因为他们最早期我们中国讲的酷刑就叫做五刑。 是啊，五刑。 五刑就第一刑就叫做什么叫擎面。擎刑。 擎刑就是划出来。 就是划就是压在额头上。表示你罪 上，这个是不是即是等于现在切花 啊？ 即係總之喺個面度刺青， 刺青， 刺青。我哋講刺青，我哋鯨面俾咪知俾人個個咧，你話走唔甩嘅，一望你知你係罪犯嚟 嘅。冇永遠洗唔甩 嘅。第二樣嘢就係、是、都係啊，第二樣嘢咧都係洗唔甩嘅。 嗯， 就話可能仲比刺青仲緊要，即係叫做異形。 啊， 呢、這個異咧就個鼻字，鼻割 鼻割割咗鼻去。 割咗个鼻去，而家冇啊！汉文帝之后冇啦，汉文帝就取消咗呢啲玉形。第三样嘢就叫月形， 系呢个就 边一个刀， 刀刀 或者系叫做早期咧，商朝叫做殯形啊，孙殯嘅殯，即系抽咗你个菠萝盖。 系呢、這个又系核突啊！ 咁就话后边有叫做匪形，即系非。是非的非旁边个刀， 系 啊，读翡翠个翡， 呢个两栋啊，两栋嘅， 咁啊，然后就读公形，然后 就 大辟， 最核突 大辟就死形五形啊嘛， 系 五形就依五种最早期嘅，咁后屘啲形冇咗啦， 越阉咗啦， 公形就阉咗啦， 啊阉咗，呢个诶似乎咧外国就埃及有嘅喎， 哦， 诶呢种形系几个古国。都發現過有 的有嘅喎， 嗯嗯， 係啊，咁誒呢個都非常殘忍嘅嚇。 佢所謂殘失啊嘛， 係啊，陰公啊， 咁啊要喺受個宮刑之後咧，如果唔喺嗰個暗室裏邊養病咧，就會死嘅喎。 係啊， 嗯， 施手術嗰陣時同埋之後咧，都係要喺個殘室。 嗯嗯， 咁避免啊。見陽光、啊、 其實如果按照今日講，應該係避免感染。 避免感染， 我諗應該係避免感染嚇。 嗯， 同、陽光冇乜關係，但係即係可能個致死率幾高嘅，因為當時外科手術呢樣嘢唔係十分穩陣嘅噃。 係啊，唔穩陣，同埋冇麻痹藥都唔係咁普遍。 嗯嗯，所以呢、這個呢、這個殘室幾出名。我記得有一次睇梁鴻志，佢判死刑之後，佢寫封信。 嗯 俾孔祥熙，想叫孔祥熙救佢，咁其中里头都引用一个典故，佢话咧，我记得个原文就讲话，如果倘若国父能够赦免我罪啊，俾著书残室啊，啊，即系话等我嘅余生都仲可以匿喺 残室里边都写书， 写下书啊，佢都几以一个读书人自奇嘅，嗯嗯，所以残室呢个典故都一路都系咁落嚟。 咁个问题就系话，点解中国历代都有酷刑呢？点解会要谂呢人会越谂越核突咧？吓，即 系啊系啊，变本加厉。 变本加厉到咗清朝嘅时候咧、嗯，变咗满清十大酷刑咧，真系核突到无伦嘅。 嗯嗯， 王晶嗰套戏啊，你有冇参过编剧啊？ 冇，我有研究，但系咧冇去参加编剧嘅。 嗯， 因为头先讲个五型咧，不过要讲嘅。头先讲五型咧，你话依个系叫做依个系异形，即系角鼻啊， 嗯、 啊鲸面咧，刺青啊， 嗯、 啊弓形咧就角身直气啦。咁呢啲咧就全部都唔会死嘅。后屘嗰种叫做大辟。 大 辟咧，辟即系开辟个辟，冇咗个门啊！即系斜辟个辟，冇咗门啊！咁你话辟大辟嘅即系叫死刑，咁啊话就系话死刑啫。如果你讲死刑咧，就好多花款喎。 系啊， 一个问题就其他啲刑咧唔使死啊嘛，但系要你死啊，如何要你死法？嗱，呢个酷刑咧就话嗰种死法咧就哇花样百出，所以其实从大辟嗰度分出嚟。所以頭先講嗰個商紂王咧，你對《史春秋》記載咧，其中有啲嘢後面冇咗啦，但係都好出名嘅。第一件事就話、是，你見到咧，嗱、這、依個好有趣嘅，就話依個係咪原始部落或者中國人嘅特色？所有嗰啲我哋講殘酷嘅酷刑咧，都同食有關嘅。 嚇！ 因為中國人中意食， 係啊， 同食有關， 同食有關，即係同食嗰度諗出嗰種酷刑，即係話問題，我要酷刑咧。同要嚟食嘅係有關，即係中國人中意食。嗱，第一樣嘢咧，就是、你睇呢個商紂王講，佢首先用一個處理嗰啲反對嗰啲諸侯，一個叫梅伯。 係。 啊，《楚辭天問》有講嘅，梅伯受海，即係叫海刑。咩叫海刑咧？就係、是、個飲酒個酒字冇咗個三點水變咗右啊。 右啊。 右邊咧，其實後右邊就手邊一個左右嘅右。 嗯。 個右字下邊一個器皿嘅皿，咁啊讀個海。咩叫海呢？就我哋今日所讲叫免字， 面子啊， 即系问题，即系剁成肉酱。 英文叫 minch， 即系话你嗱呢种好嘢，个问题就同食有关啊嘛。你死咗之后，我将你剁个肉酱，咁你将肉酱有几样嘢？你问题就话面子，就话当年第一个受面子嘅就系周文王嘅仔啊嘛， 系 即系姬伯啊，呢个伯邑考，伯邑考就纣王要试啊，周文王究竟你系咪识得占卜？整过你个仔，将个肉酱俾你食，个肉羹汤，睇你食唔食得出。如果你话冇唔知咧，即系明日你已经炸啦。即系佢试佢嘛。咁呢个第二个咧，海盈嗰个咧就叫做系子路， 系 孔子嘅大弟子子路。咁啊，当时佢同人决斗嘅时候咧，死咗之后，人哋就施以海盈。所以孔子死前咧。即係知佢即係永遠唔食肉醬，永遠唔食個大弟子俾人剁肉醬啊！咁第二個咧，商纣王啊，除咗整蠱梅伯咧，整嗰個就叫鬼猴，又叫做狗猴。阿梁基明有冇聽過呢個狗？呢個人咧就死得好唔抵，好唔抵嘅。佢又唔係因為勸諫纣王咩之類，呢個《吕氏春秋》有記載，而又話咧佢有個靚女。 哦， 咁個靚女咧就俾纣王立咗，話靚啊嘛。然后就话呢个靓女岂有此理，唔够姣啊！喺床上冇反应啊，所以归罪于佢老豆。 哎呀， 呢个系咪成好唔抵死得？ 嗯， 系嘛？因为个女靓， 哎呀，外父都唔放过噶喎。 外父唔放过，然后啲处以咩叫做抱刑啊？抱刑第二步个步字冇咗个剔手边加个玉字边，即系玉字咁样，即系叫做咩？叫做。而家就我叫做牛肉乾、豬肉乾，嗰啲叫人肉乾， 燒烤， 嗰啲咪即係呢個咪就係食有關啦。 其實咧， 食有關啦，所以呢個舊鬼猴嘅就好慘。咁啊，跟住有烹鍋烹， 鍋烹係啦係啦， 煮啦，嗱冚唪唥同食有關嘅。 同埋咧，收尾和劉邦個老豆咧分嗰杯羹嘅故事咧， 又係鍋烹啦。 係啊， 其實咧就係上古啊，即係如果再講再早啲嘅時候咧。大家部落之间打仗，俘虏咗对方嘅首领或者咩嘅时候咧，通常就系食，因为食咧，我哋今日觉得好核突，但系喺再早嘅时候咧，食物短缺，咁食物短缺咧，捉咗对方嘅俘虏之后咧，食咗佢咧系一个好好嘅粮食嚟嘅，而且咧，我哋而家考古嘅时候咧，发现好多商代初期嘅青铜器里边咧有人头， 哎呀， 直情成个人头。咁第一次出土嘅时候咧，就有人话系咪嗰啲随殉葬坑里边碌落去咧？咁但系后来咧出现嘅同样嘅器皿，特别系鼎类嘅器皿啊，即系譬如好似砾啊嗰类嘅嘢里边咧，都出现咗人头。咁冇理由咁啱都系碌落去嘅。咁证明咧，后来就有啲考古学家就再次研究过咧，发现咧呢个人头系煮熟咗嘅。 哦， 因为佢哋可以分出嚟噶嘛，即系个人头究竟系生嘅定系熟嘅咧？果然就 系 熟嘅， 哦、 所以证明咧就系话将对嗱，即系话到商代初期嘅时候，喺使用青铜器文化嘅时候咧，都仲有食对方嗰、那个、或者系嗱呢个人，我哋搞唔清佢系乜嘢，究竟系仇家咧啊，定系佢嘅 俘虏咧？ 俘虏咧，定系奴隶咧？吓、或者奴隶都食得咧？就唔知道，但系咧证明佢商初嘅时候咧，仲系食人。都仲系一个习俗，而且仲要系好讲究，用嚟殉葬咧，证明佢系煮熟咗先摆落去啊。 系咩？殉葬系咁样噶？ 佢嗰、那个而且睇过咧，佢落咗啲调味品嘅，即可能有少少盐啊，或者咁样先食，因为一定有调味先食得噶嘛。 我就以为咧，人殉咧系监生嚟到埋葬咗， 基本上都系处死先埋葬嘅， 处死之后先埋葬， 大部分都系处死之后先埋葬。 哦、 所以咧呢、這个我哋啲酷刑文化其实真系再早 有关， 系同食有关嘅， 同食有关。因为呢样嘢唔系咁原始，你话后来去到我哋一直最后，即系话我哋其中一样嘢就其实都系我哋叫凌迟啊， 系 凌迟就你啲肉即系个逐忽。都系卖俾人食噶， 都系食。 袁崇焕咪系咯，明代袁崇焕啊， 袁崇焕 佢受凌迟死就喺家菜口菜市口度卖啊嘛，平卖啊嘛。 而家就直情嗰个有个名词叫做血馒头啊。 系啊系啊，其实血馒头我谂都亦都 系 可以归喺呢一个 系啦，就系呢类嘅信仰，呢种咁嘅信念啊。 嗯， 系啊，就当咗系嗰时话呢个系医肺痨噶。 嗯。 其实咧有冇根据咧？ 其实我觉得呢个信仰都系同食有关， 啊、都可以歸入。 中國人真係食嘅民族， 係啊係。 你酷熱都係同食有關啊，全部。 咁啊，西方係咪咁咧？ 西方冇唔興食呢啲嘢喎，咁興食人肉嘅喎。 西方可能佢進文明進化嘅程度咧，其實比我哋早嘅，因為我哋成日話文明古國啊。咁、但係如果同埃及啊、印度嗰啲比，我哋係文明係似嘅，所以可能喺佢哋好早嘅時候已經過咗食人嘅時候，我哋先開始食。 哦， 系啊，应该系咁样样，所以佢哋嘅食人文化咧就冇我哋嚟得咁迟，但系我哋嗰个食人文化好就去到好后都有痕迹，所以先有分我一羹，即系证明话汉朝嘅时候都仲食啊嘛， 系啊， 咁你点食得落啫？ 系啊， 系嘛？你 割你个老豆嘅肉喎、 啊，系啦、啊，因为当时能够谂得出呢句说话，证明当时呢个社会风气个背景仲喺度啊嘛，即系当年即系汉，起码到汉高祖嘅时候都仲食。 是啊，汉高祖的时候还有残留在这 里。甚至到你讲话袁崇焕的时候都还说争着买一块来。 买一块东西的。那么问题我们最后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凌迟的人呢就是清末时代辛亥革命的时候光复会的徐锡麟。 是啊， 是最后一个的。 是 啊，就是他因为他暗杀这个光辉长父的恩铭。咁啊，被判迟凌迟，佢系最后一个，然后到1907年先废嘅。 1907年废咗， 先废咗凌迟。 废凌迟就早啲，但系佢实施各地实施嘅情况咧就冇一定嘅。即系其实废凌迟咧就系、是、嗱，因为即系其实如果我哋讲酷刑都要讲下酷刑嘅简史嘅。其实、如果从五刑开始一路到后期咧。因为西方国家其实很早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刑法相对规范化的时期、有监狱、而且肉体的刑法很早西方就已经是废除 避免、 避免甚至死刑都很多国家开始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没有中国呢就由于这个对酷刑的迷信的历史就真的很长、一路到、我印象中有一件这样的事就是慈禧佢戊戌嘅时候，咁我哋都知道六君子啊，咁啊全部杀咗。好啦，咁后来咧杀六君子嘅时候咧，当时外国嘅反应冇咁强烈嘅。咁后来乜嘢时候反应系最强烈嘅咧？系庚子。 哦，庚子年啊， 佢杀咗 三。我哋今年系庚子年， 冇错啦， 庚子年。 佢嗱， 幾多年？1900至1894年 嘅戊戌咧，佢殺六君子嘅時候咧，外國個使團咧係冇乜反應嘅。但係佢1900年庚子，佢殺嗰三宗啊，即係袁爽秋嗰三個人，因為嗰三個人係當初係同外國人講話嘅，話唔可以咁樣噶嘛。好啦，佢殺呢三個大臣嘅時候咧，北京嘅外交使團咧就好強烈嘅反應，佢就話啦，當時就話。佢話呢三個係大臣，佢哋唔經刑法庭嘅處理，你就咁樣樣，你太后一道命令就殺咗佢。咁證明當時1900年開始咧，就開始產生咗呢一個對中國嘅刑法啊，即係產生咗一個根本嘅質疑嘅西方就。咁就呢次事件以後，加上跟住庚子佢就逃難啊嘛，咁啊兩公翻去之後咧。就覺得要同文明世界接軌啦，咁於是就開始翻回亂之後咧，就提出就話我哋要改革刑法啦。改革刑法咧喺1905年就成立咗法部，以前就刑部， 刑部叫刑部 係嘛？以前就刑部，成千幾年嘅刑部。咁啊，刑部咧就喺1905年咧就終於就取消， 叫法部、 就法部啦。咁成立法部咧，法部大臣咧就沈家本。呢、這個沈家本咧，佢都係有一個有啲頭腦嘅人，咁佢就取消咗裏頭嘅好多嘅，即係清大清律例裏邊嘅好多嘅肉體嘅刑罰咧，就喺法律上取消咗。但係問題係取消還取消，就所以你啱先講嘅咧，就話佢點解到1907年都仲有人執行咧？就係、是、話各個地方，因為我哋知道中國其實 大地方 大，第一大點啊，第二根本就係人治社會，係、嘛？ 全部都係人治社會， 全部都人治社會。咁你上面有法律話取消咗肉體刑罰，咁但係下面呢一執行起上嚟，特別係最大惡極嗰陣時，咁咪又繼續又係用返舊行之有效嘅都係舊法，係所以中國要實行法治係一件好難嘅事。 係唔怪得有呢句對白、叫食其肉啊， 係啊係啦， 係、啊、啃其皮喎、 啊， 即係。 食其肉咧就直话三娘已经讲咗啦，即系仲要瞓一瞓落佢个皮嗰度。 嗯， 哇，呢、這个真系残忍之至。 而且中国人咧对于酷刑系有一种欣赏嘅心理，呢、這个就真 系围观噶，凌迟系围观噶、嗯。所以话我哋而家睇凌迟比较熟悉咧，因为太清代嘅所有凌迟咧，嗰时已经有。西方人嚟咗中國 拍攝， 譬如話林鳳祥，太平天国又係影曬相嘅，石打開咁影曬相。 但係佢咧就給予嗰啲受刑嘅人咧鴉片煙嘅喎、 啊， 因為我見到幾個凌遲嘅相咧，嗰啲人暈陀陀嘅喎，嚇、啊這個、呢個咧又係好奇怪嘅，點解會俾佢食鴉片煙咧麻醉咗佢先咧？咁呢個真係一個怪現象， 而且魯迅在那個文章裏面很多人講啦，中國人那種看客心理， 係啊， 嚇、啊、呢、這個真係我諗係喺全世界都罕有奇葩㗎，呢樣嘢又係我哋成日喺嗰啲舊照片度見到嚇，啲掹住個頭準備斬頭嘅時候，旁邊啲人咧就睇到， 仲要起哄啊， 係啦，仲要起哄，所以魯迅描寫得很好㗎，佢話嚇見到個人群裏面喐咗一下。系嘛？咁跟住佢话嗰个阿华老山就行埋去啊，攞人血馒头呢啲，我哋都系好熟悉嘅场景嚟。 阿正，我哋继续再研究下呢个中国人咧对酷刑啊嘅点解咁个心理点解咁咩咁欣赏吓？ 唔觉得残忍去睇嘢？ 系咯？点解仲要睇嘢？原来有原因嘅。下一阵再讲。咁啊，先听嘅歌先。呢、這个咧叫残酷游戏。阿卫兰唱嘅， 谁能用毅力变换来感情？谁凭施舍可保得住惨性？你有多大量，亦未敢领我的情。但就算是恶梦，拒绝苏醒，如何用换命换来温柔？如何比他好一样不够？谈情像奋斗，共谁再斗？没人都必亦知一早要走。其实致命受苦都只因我。

医疗、商业和旅游功能的单位。当局希望为中央和全国性党政机关腾出更多空间。不过金融业务就得到重视。规划中明确要求加强金融街、中央银行区等对接合作，进一步发挥金融街总部经济的凝聚作用。此外，传统商业街例如西单、王府井都会改造升级。以西单为例，已经开展推广以 5G 发射站为基础、无线联系为手段的网络改造。这个计划将会持续到2022年，到时通讯网络又提升一个级别。不过，北京的现代化发展不等于对旧城破坏。北京作为多朝首都，拥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在规划中明确要求塑造平缓开阔、壮美有序、古今交融、庄重大气的总体城市形象。例如要保护中轴线的重要建筑，这一点超出北京市民的预期。原本以为旧建筑可能无可幸免地消失，但是现在可以放心了。可见上述规划按民意而行，预料会大受欢迎。如果规划中的内容全面实施，可以预期一个发挥金融经济活力、环境相对净化和具有文化气息的政治中心了。蓝地球，刘瑞兆撰稿。 星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无限， 星无限知识。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好多人都当口琴是一件玩具而不是乐器，音乐教育家张家成和吴炳坤就告诉你，口琴音乐都可以很有特色和玩到出神入化的。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呼吸音乐。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就星期二呢，山金老人的题目呢就是中国历代酷刑。咁今日呢有梁基永先生呢做我哋嘉宾，呢个老朋友嚟㗎啦。 係呀。 係呀，咁嚟过几次。咁正话呢讲到中国人呢嘅鍾意好奇呀。鍾意睇呢个酷刑，睇下死刑添。我舉一個例咧，講俾大家聽。咁我咧就識得有啲咧喺住金門嘅，大頭兵，即係佢哋叫嗰啲兵啦嚇。咁嗰啲大頭兵咧，五點鐘要起身，聽到號角聲，吹號角，一聽咧就知道原來召集曬嗰啲兵咧。就出去操場嗰度， 可能啲號角係咪唔同噶？係咪 唔同嘅？ 係啦，另外有一種一個調嚟嘅， 一個調嚟嘅。咁啊，點解召咗出去咧？原來當日咧係捉到一啲逃兵，想搭艇啊或者搭船咧，就離開金門，就翻去大陸或者去翻去台灣或者離島咁樣。咁啊，捉到咧就係、是。处死喎，即刻审就即刻处决，即系处决即系处决者即系枪毙，咁啊逼你嗰啲大头兵咧，要大家睇住嗰个同事或者嗰队友 同袍啊， 同袍，现场就打靶，真系咧唔 唔到你唔睇嘅。咁但呢种咧就被逼啊，但咧正话讲嗰种咧就系、是、自动啊，你都见过啦。 系啊系啊，我好细个嘅时候喺广州咧，都仲有示众嘅，即系我哋嗰阵时叫做睇打靶。 系 咁咧，我啊细个，好嗰阵时好细个，但系因为印象好深系咩咧？佢成日都要经过我住嗰条街啊，我条街咧就往郊外，即系我就唔系住郊外，但系嗰条街咧就通往郊外一条路。咁咧就解放牌嘅卡车咧就嗱，我哋嗰阵时如果有执行死刑嘅咧，我哋会喺街度贴报告噶噃。 吓、 啊、有报告噶噃，都仲好古风盎然噶噃。我印象系好深刻，因为我细个咧对文字都好敏感，咁凡系见到街度贴到有字嘅，我想去睇。咁佢就会有一个黑色重即系大好字嘅标题，就法院嘅公告。咁然后就话几时要执行死刑。咁然后咧套红色嘅打咗个 tick 嘅。 哦， 因为真系好古风犹存嘅呢样嘢。 嗯、 一个红色嘅 tick， 即系等于勾缺啊。 嗯， 啊，如果喺古代嚟讲就咁。如果見到呢張報告咧，咁啊數住嗰日咧，就會有嗰啲解放牌嘅卡車咧就經過，因為佢通常咧 要遊街先嘅喎， 遊街先 嘅， 因為呢個亦都係一種震懾心理嚟噶嘛，喺刑罰裏邊嘅一個作用嚟嘅，咁就綁住五花大綁往後邊綁，咁就前邊掛一個牌，個牌上面寫住呢個乜嘢乜嘢反，咁、然後個名啊打個叉。 系一定打个交叉 啊！ 文化大革命嗰时都系咁样 嘅，系因为嗰阵时已经文化大革命后期嘅事啦。咁、所以印象咧就好深刻嘅，即系实际上到70年代。 咁、你系咪有冇亲自去 到 现场？ 因为嗱，佢嗰阵时嘅处决嗱，刑场呢样嘢咧，通常咧，如果喺古时候咧，就会喺闹市区嘅。 系啊，吓菜市场啊， 菜市口 北京菜市口。 啊，北京咧就比较出名系菜市口啊嘛。咁啊，菜市口咧，其实而家都系好旺嘅。 系啊， 喺城区中心嚟嘅。咁、原来菜市口斩头咧，就有把刀嘅。 系 吓，嗰把刀咧就叫做大将军。 哦，叫大将军。 系嗰把刀嘅名叫大将军。咁我哋想象中呢把刀肯定系锋利无匹，但实际上唔系嘅。 唔系啊， 系有人喺1900几年嘅时候有个外国人专门去睇过。因为呢把刀咧，佢好奇怪喎。呢把刀你谂唔谂到佢边个 keep 嘅咧？佢平时冇人斩嘅时候咧，菜市口呢个刑场咧，佢其实就系一块空地嚟嘅啫。 系啊， 咁嗰个刑场咧，嗱我当时系专门去呢个地方考察过嘅。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丁字路口，而家仲系丁字路口。那度有一间药材铺，叫做西学莲堂。 哦， 西学莲堂咧，平时就卖药嘅。 嗱， 一只壳个壳啊，学莲堂咁个名听落好似好 文雅，好文雅，好听。 好文雅。嗰把刀咧，平时就摆喺西学莲堂嘅。 哦， 啊，呢个就好奇怪啦。 呢个刀似唔似而家做戏？嗰、那個刽子手揸住嗰把大刀啊！ 係就係、是、我哋想象中係一把大刀，就有個紅布綁住咁樣。佢寫上就唔係、原來咧呢把刀咧有人見過呢把刀嘅，仲佢話呢把刀咧係稍稍用到個邊已經開始卷鈍嘅。 係 咁鈍點樣斬頭咧？因為喺菜市口執行嘅咧，就多數都係斬決啊，即係斬立決就菜市口啊。咁原来咧要斩到个头要快而准咁样甩落嚟咧，其实就系一个人负责掹边 哦， 啊佢先叫嗰个死刑犯就跪喺度，咁咧就一个人就掹住嗰个佢嗰条边向前拉，向前拉，咁就可以睇清楚个颈嗰啲颈椎嗰几条关节，咁呢把大将军咧就由嗰个行刑刽子手咧就睇到。我而家唔記得咗係邊節啊！佢就話個人嘅頸椎裏面嘅某一節咧，其實你拉鬆咗佢之後咧，嗰、那個只要嗰個位置順住有啲利稍稍利啲嘅嘢一落下落去咧，佢就斷啦。 嗯， 就唔係話靠鋒利，因為靠鋒利咧，你再利咧，你亦都不可能利到話骨頭 都可以 斬斷嘅。咁呢個刽子手咧，好似話係要一代一代咁做落去嘅，即係佢係父傳子。 子傳書， 咁斬嗰陣時咧，就有一個掹邊嗰就要嗌聲嘅，就話不要亂動。 哦，话俾嗰个 要嗌住佢 嘅人 咧。如果你乱喐，你自己辛苦，因为咧佢嗰把刀唔利啊。 嗯， 佢嗰把刀其实有啲似我哋而家斩，即系斩去街市卖斩猪肉嗰把刀咁，嗰把刀唔系利噶，嗰把刀系用力噶嘛，系嘛，系讲个力噶嘛。咁就如果顺住嗰个脊椎嗰骨咁样下落嚟咧，据说就好易断嘅。嗱，呢个就系当时菜市口嘅 实况。 咁呢把刀咧用完咧就要摆翻去西学莲堂。 哦， 咁我就去睇过咧，原来西学莲堂而家仲喺度， 仲喺度 喺度。 呢间药材铺仲喺度， 系啦系啦系啦，大家可以上网搜索到呢间药材店，叫做学莲，佢而家改咗个名叫做学莲堂，个西字冇咗。仍然喺度，而且咧仲喺翻嗰个位， 咁把刀仲喺度， 刀就早已经冇咗啦。好，据说话抗战前已经冇人见过呢把刀啦。嗰把刀叫大将军，把刀咧每一次请大将军，即系如果要行刑嘅时候咧，就要喺学莲堂咧就将把刀咧就请出嚟，用完之后咧抹翻干净，要放翻入去嘅。 哦，咁呢个学莲堂、西学莲堂咧个主人咧。都好慷慨喎、 啊，而且佢敢去嗰间铺头帮衬，亦都好大胆喎、啊啊，因为佢杀气好重噶、 啊， 但系好难得就系间药店系一定喺度、 嗯。 我最多系五年前去过，而且嗰间药店咧就系、是、 卖中药嘅 中成药店、 哦、 啊，好老牌子噶，可以搜到嘅呢、 哦 這个呢、這个呢、這个药店系啊，好佢嗰个，但系而家去嘅人已经唔知道佢同。 斩头有关系 嘅呢个关系噶啦， 因为佢斩嗰阵咧，即系等于而家讲叫还手写刑，佢、同你即系吊颈咧，佢唔系吊你颈，就啱啱掹松咗你嗰个脊椎同埋个脑袋之间嗰嚿骨， 系啦系啦， 掹松咗你就冇咗样气，所以你自己吊颈咧就死得好辛苦嘅， 好辛苦 嘅。如果你系真系行刑嚟吊颈咧就好舒服嘅， 系咩？ 一掹就跌，一掹就松噶嘛。 哦， 你吊颈咪变咗冇窒索住条气咁样， 佢总之有一节咧，佢话嗰节系特别容易甩嘅。 你斩头一杀咧咁又爽，所以其实咧佢话嗰个受刑嗰个人其实唔辛苦嘅。 但系所以佢就叫你唔好乱喐。嗱、你如果你喐来喐去咧，你就好痛苦，因为佢斩唔到你嗰度咧，你就自己辛苦。 所以斩手唔系酷刑嚟噶，系又要你死咧，慢慢死佢先叫酷刑噶嘛。 咁又 慢慢死啊，凌迟咪系咯。所以嗱，问你咁样嗱，依嗱，所以明代嘅酷刑系犀利嘅，因为知啦，我哋讲凌迟咧。凌迟应该系早年冇，早年系海刑，好似我 系海刑阉啊，阉 免死啊嘛。咁但系酷刑咧，啊唔系凌迟应该系五代时候有嘅。咁啊，宋代嘅凌迟咧，据讲啊，宋代凌迟开始嘅时候就八刀， 八刀啫， 八刀，八刀。然后到到元代咧，就增加到120刀。 嗯， 然后咧到明朝啊，如朱元璋嗰时候，我就叫千刀万刀划啦。 哇，真 啊，佢就划就嗰个就过身个过字冇咗个餐厅， 系就加住两栋啦。 划千刀万刀划，跟住所以问题就可以到过千刀，所以民间传说系好多人查证过，唔系噶，唔知啊。阿梁兄有冇查证过？就话明武宗时嘅刘瑾。 刘 瑾咧就系为判凌迟，话佢咧就凌迟咗，有啲讲法系4200刀， 哇， 有啲话3300刀。咁但系据讲个查证过咧，呢个刘瑾咧其实咧就边就割到你1000刀咧。问题就话第一日割咗350几刀已经瓜咗， 瓜咗啦。系 佢有啲我睇过明史嘅记载咧吓，凌迟咧就正经嚟讲系要切3日嘅。 啊！留緊未三日三夜咯， 即係如果係正式嘅，但係通常咧就 第一日已經死啦，已經。 話有人可以試過捱到第一日之後翻屋企， 翻屋企添啊！ 要食白粥， 係啊係啊，要食嘢 㗎， 要食嘢㗎，哦，要補充水分㗎。如果唔係，你會死得好慘啊！ 但係問題係咁樣喎，阿梁兄，就話據講咧，就話你嗰個刽子手咧講明，如果你凌遲個囚犯咧，凌遲下佢瓜咗，要罰佢喎。即係你問題，你整到佢咁快死， 哦、 有問題， 啊、 要處罰個刽子手。 係啊係啊係，佢、 啊啊、我哋寫得慢啊嘛。 其實我哋睇呢個詞本身嘅意思啊嘛，佢叫凌遲凌遲啊嘛。咁、我哋好多人都唔明，我有學生都問過我，佢話點解叫凌遲咧？叫凌遲者咧，意思就係話延遲啫嘛。係個遲字嘅意思就係話唔可以快死啊嘛。係 佢僆佢個凌遲咧，本來就架車。推上去斜坡， 车 上斜坡嗰阵时候咧，就系速度诶慢，咁你推到系，咁呢个咧就叫原来凌迟嘅解释，咁啊借用咗之后咧。 作為咧行刑裏邊要慢死。冇 錯啦，就係、是、要慢死。 呢度又顯到一種嘅特色，中國酷刑嘅特色。除咗係講同食有關之外，仲要嗰啲酷刑加上啲靚嘅名稱，有文化， 有文化。 嗱一個嗱有好有文化一樣嘢，你就話依、這個依啲香港人要聽啦，就話有個酷刑咧叫做焚魚。 焚鱼， 焚烧个焚鱼果个鱼，咩、叫焚鱼？其实焚鱼咧就啱啱而家就话，如果啲人成日讲香港嘅国安法咧，焚鱼咧以前嘅古代嘅焚鱼就专系处理嗰啲叫做犯以下犯上嘅人民就国安法咯， 冇错， 系或者杀害亲生父母啲、人咧就处于焚鱼，即系火烧、但佢唔用火烧，叫焚鱼、哦。点解用焚烧个焚鱼果个鱼咧？因为呢个字咧就出自呢个易经嘅离卦。 哦， 易经嘅离卦嘅九四爻咧，就有个好劲嘅处罚，叫做咩？叫做突然其内如焚如死如弃如。 哦， 咁所以问题就同呢个易经离卦嘅九四爻攞个焚如出嚟叫呢个叫焚如易卦， 好有文化。 喂，古色古香喎、 啊。啊，系啊，你话咧，佢呢个加埋文化，即系呢度啦。 呢个就真系。 所以我哋讲酷刑，其实一个最大嘅突破咧，即系话教咁残酷，就话呢个人可能心理变态，你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就叫周朱元璋， 系哇，一定系一定， 所以佢啲刑罚咧，朱元璋谂嘅刑罚咧特别惨嘅，因为有朱元璋发现一种刑罚，就话后来清代十大酷刑咧，冇全部承继晒，都系朱元璋发明嘅，一个叫做拆洗， 系啊， 拆洗咧就将个犯人就剥光珠。放喺个铁板度，然后煲滚啲水，淋你几次，即系好似汤猪一样。 系啊， 咁而且啲皮冚烂晒。 系啊， 慢慢睇你慢慢死。 系啊， 佢拆区佢拆细。 朱元璋一定系 有啲心理 变 态。仲有一样嘢又系朱元璋发明嘅，叫抽肠。 系呢个又系 用 嘅， 又话攞条钩咧，伸谷顶入你个肛门度，攞个大本来初初攞个大石头，系将条肠掹出嚟。 而且咧，佢唔係必死，唔係即刻死啊嘛。 係啊， 因為腸佢唔係話致命啊嘛，咁樣先至死得慘啊。 後屘仲勁啊，攞只馬嚟拉啊， 咁啊仲得人驚， 咪仲得人驚啊！啲腸越拉越長啊。 係啊，呢個咧就朱元璋之外咧，佢個細佬嘅朱棣都係好核突嘅喎。 係啊。 都是一个残忍的 整个明王朝的皇帝对于酷刑和施虐都有一种病态的爱好的。 是啊。 你看炮房是吧，正德也是一 样的。正德王的炮啊，这个炮很多人写错呢，就以为一直。火箭边个炮？佢唔系。 佢 系一直炮炮。 虎炮炮。 虎炮炮。是啊。这个炮字呢真的呢有佢威勢喺度，唉，咁啊，正話我哋講起咧，點解咧？我哋佛教傳嚟中國啊，有呢個十殿阎王啊，呢、阎王殿。咁以前咧，大坑咧亦有呢、這個 地獄圖， 嚇、冇錯，有地獄圖。咁啊，聽聞咧，而家冇咗啦，已經取消咗啦，已經嗰、那個。嗰啲画像泥塑呢已经消灭咗啦。但係嗰陣时呢睇到真嚟镜，我去过啊，我细个嗰陣时去过。即係落油镬啊，或者勾脷筋啊。 其实基本上係现实世界嘅投射嚟。 咁点解佛教会係即係讲慈悲嘅宗教会係有咁残忍嘅酷刑呢啊， 要嚟 吓 人， 我觉得系，其实都是现实世界投射嚟嘅，所有嘅现实世界有过嘅嘢，佢里面都变本加厉咁样再演一次咯。 系，佢拉人嗰啲鬼卒咧，都系揸住个令牌，揸住嗰啲枷锁咧，都系现实世界， 都系现实世界嘅嘢嚟啊嘛。 好啊，咁我听只歌先，一阵再讲啊。咁啊，关楚耀唱嘅《死亡之吻》啊。 我没法预计这一个下场，傻到为你奉献一切才以上名利，我虔诚送上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一年八个星期，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会企业商务中心首席顾问凌浩云，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梁瑞安博士， 星活集团主席邓耀星， 香港话剧团桂冠导演毛俊辉教授， 与 CEO 对话2020，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今日仲有四个字到就明天啦吓，咁啊仍然咧系星期二，讲紧中国历代嘅酷刑，咁啊有岑日飞啊，有嘉宾咧梁基永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啊正话讲到咧，佛教咧其实都相当啊嗰、那个地狱咧 都几重口味， 几重口味，但系唔好讲啊，耶教都系嘅， 哎。耶教的重口味又不在之下添啊！我哋成日，我呢几年在欧洲咧，嗱，嗰啲教堂里边咧，佢反复渲染的嗰几个所谓的母题啊， 系母题 吓，嗰啲母题咧，一定就是个圣像喺度指住自己流血嘅嘅个伤口，有啲咧就甚至系成个人头斩咗落嚟喺个盘里边咁样， 揸住个盘， 系啦系啦，揸住个盘， 沙洛美啊， 系啦系啦，沙洛美嘅嘅母题，即系呢啲都系反复。在他的教堂里面被刻意描绘的。这些受还有我们如果是稍微留心一下教堂艺术，他那几个圣徒 的事迹好像圣 Sebastian, 成身箭 是、全部 全 身。全 部是了知知知，而且他 越到文艺复兴时期呢，他就画得更加栩形栩色。那些血怎样流到你面前。甚至包括我哋熟悉嘅好多母题，譬如喺十字架上卸下基督啊，等等呢啲，佢越嚟越趋向于一个写实，即系写实到咧，你感觉到嗰、那个闻到嗰种血腥嘅气息嘅，即系其实都西中西文化喺呢样嘢上面都有一种嗜好啊。 系，其实咧就系警惕嘅，佢最初含义咧，画家写嘅时候就系一种警惕。 但是他后来他变成了一种玄技。 是啊。 是吧，我们又觉得他似乎是一种玄技。就是他使你觉得，即是我们如果从早期的基督教艺术里面看到，他就没有那么没那么写实、象征性地流两滴血就算了。但是到后来呢，这些就越来越写实。其实在中国 的那些壁画壁画和你刚才讲的彩塑艺术，你看敦煌。敦煌里面又出现地狱经变。日本又是，日本是受中国影响 好紧要添啦， 日本那个地獄草紙是很有名的嘛，他那些刀山啊、火海啊、油锅啊，这样一定要画到呢你在个心里面有种恐惧感，惊 而且他呢是夸张了那个酷刑的，他个画家是特别夸张 的，而且中国 的那种酷刑文化里面呢，越到明朝咧，我哋啱先讲啊，阿飞哥啱先讲，明朝咧系一个，我觉得反而你话满清十大，其实我觉得明朝先系一个登峰。 满清系继承， 系啦，佢只不过系继承啫嘛。咁明代嘅时候，简直系登峰造极啦。嗱，我哋啱先冇讲一样嘢，就系屏障， 系 啊， 又系明朝发明嘅， 又系明朝发明嘅，而且咧呢样嘢咧喺明初嘅时候仲用得相对少啲，一到后来。 到了明中后期呢大规模使用，因为这件事呢很讨厌的，就是它是对付官僚的， 特别是对不是官僚，我这个是对付知识分子， 是读书人， 打你读书人，打你的脊骨是一种侮辱的， 是 你说脊骨够硬，我就专打你的脊骨，庭杖是专打脊骨， 脊骨啰柚， 所以跟着培养一出，培养一班打手，这班打手呢，他打脊骨有技巧的，他问题就说呢，他可以打到你皮开肉绽，皮肉绽咧冇伤，皮外伤。 皮肉绽就唔死得。 但系问题咧，唔系皮肉绽，系打到你好似啲表面上啊冇事，其实就内伤。 哎呀！ 嗱，佢收钱，话你啲屋企人俾钱，佢睇佢点打法。嗱，呢班人就系呢种人赚钱嘅技巧嚟噶。 而且庭杖咧，佢系喺佢个顾名思义咧，佢有个朝廷个庭字咧，就喺宫门口打。 系。 咁据说有当场打死嘅，嗰啲大臣 好多打死添。 系啦， 唔系一个，唔系一个。 死喺庭杖之下系一件好好好得人惊嘅事。 尤其你七老八十嗰啲咧， 系啊系啊， 理得你年纪啊。 我谂其实我谂会唔会系同依家新加坡嗰种打藤系差唔多嘅，即系佢打。 紧要过。 我觉得佢即系唔出血咧，其实好危险噶。 系， 如果一即系、就是、一藤勾落嚟，如果系打到皮开肉绽就冇事。 系 啊，如果唔出血咧，就麻烦啦。 系 啊，我哋睇好似好有名嘅就系、是、应该讲喺明代就杨继盛。 系 杨继盛咧，佢又系得罪严嵩，咁啊判打一百，庭杖一百咧，其实就好危险嘅，基本上系生命危险啊，因为打一百棍咯，佢一种特别嘅大棍，呢个大棍打你身上一百下。咁啊，當時話有人就同情楊繼盛，因為佢係忠臣，就話送一副蛇膽俾佢。我哋廣東人就話蛇膽就解毒。咁啊，打咗之後咧，因為係內傷嗰啲一啲淤血啊，又會死嘅。咁就送定一副蛇膽，就送定去佢屋企，因為知道佢已經判咗一百杖。楊繼盛話：我自有膽，唔需要理呢啲嘢啊。呢個係。正氣凛然喎，佢話我自己好好膽嘅，唔需要 你送蛇膽俾我解毒。 咁啊，打完一百咧，仲要嗰一，佢話當日係冇即係 冇事， 冇穿冇爛啊。咁啊，啱先阿飛哥講啊，如果冇穿冇爛好危險嘅話，佢話翻到去大牢裏邊，佢自己打爛隻碗，割自己嘅肉，割到嗰啲淤血流咗成地，冇死到。 哦，即係放血。 他自己和自己放血没死，但是后来第二年就被严嵩下旨，即是借当然是借皇帝的圣旨，那就斩了他了。是啊，即是他其实庭杖这件事就是飞哥说了，他对于知识分子读书人的那种精神上的震撼是大于肉体。 是侮辱你的，是专登侮辱你的。是那朱元璋和他的弟弟呢，即系朱十族咧，都系连老师啊，连 老师都 有 学生，都系一个对知识分子嘅侮辱嚟啊！吓，你话 唔系呢个系系方孝孺系义气之争。你呢个朱棣讲话我你唔帮我，我诛你九族啊！咁啊，诛够我十族啦，咁样 系诛够我啊！就要诛你十族， 系累朋友嘅真系。呢啲嘢你喺咪庭上点同个皇帝斗气咧？ 系 你不如诛够我十族啦，笨咁样咁啊，人哋咪诛你十族咯。 系 咁啊，连嗰啲学生都死埋。 咁喺清朝嘅时候咧，呢、這个朱十族咧，连买书嗰个书簿啊。印書嘅書商都諸埋喎。 不過仲有一種酷刑，你講起清朝買書嗰只有矛盾，就係呢個十大酷刑冇記載。我今講夠咧就好可能好恐怖好痛嘅。好咩嘅？就話喺嗰間清朝嗰單案件咧，就楊乃武與小白菜。 係呢個咧。 喺楊乃武與小白菜咧，就小白菜咧就酷刑逼供，幾多酷刑佢都唔肯認。咁咧就問題咧就話，其中你知啊，對付女性咧有唔同嘅，對付女性嘅有種 打得除褲打咯， 扎手指， 係啊，冇錯， 扎型，扎型嘅即係剔手邊一個三點從度我畫一個直噶嘛，扎型就夾手指啫，就十指啊痛歸心，佢都唔肯認。咁就係女性有好多話女性對付嗱女對付女性同男性唔同嘅喎，你話頭先我哋講嗰個 凌迟咧，凌迟女人咧同凌迟男人又唔同喎。凌迟女人咧就第一件嗱，你凌迟呢个好讲究，凌迟点凌迟法先？第一刀割边度先？ 系， 成身咁啊，眼耳口鼻最后割嘅。凌迟啊，先割啊，男人就先割胸部，女人就先割乳房。乳头啊，唔系乳房啊，先割乳房，男人男女都系第二步即系割生殖器。即系凌迟啊，已经攞个渔网。望住，咁你一刀都咁割，咁然後咧嗰、那個小白菜咧，後尾頂唔順一種刑罰，後來就乜都肯，你叫我講乜就講乜啦，乜都認啦，頂唔順，直點樣就話用嗰啲銅絲，二個銅絲穿過佢個乳頭， 係啊，咁啊見啦， 我唔知道，喂，係咪女性先會 feel 到點樣痛法啊？ 系啊，系啊， 系中国人先谂出嚟， 中国人先谂得呢啲咁样嘅淫技奇巧咧，都几得人惊。 第二样嘢唔识谂啊， 系啊，系啊，系啊， 呢 样嘢 奇怪嘢咧，古灵精怪嘢，人嘅痛苦咧，就真系谂到好透彻。 嗱，另外仲有一样嘢，又系明朝兴起咧，清代大成嘅就系站笼。 系站笼 啊，系啊，站笼 外国人多。 站笼咧就可能好多听众都未必知道系咩嘢吓。 你形容下啦。 系啊，佢主要咧就系一个比人身略高少少嘅一个木笼。咁咧个人企咗入去之后咧，当然佢四边有啲木限住你啦，咁你出唔到嚟啦。咁咧佢就系一个木板啊，首先将你个头就圈住咗先，好似个枷锁咁样。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只脚下边啦，佢个问题就系、是。佢之所以辛苦咧，就係、是、取決於你嗰個腳掂唔掂到嗰個下邊嘅層板。 下邊嗰個磚 係嗱，如果嗰個官判你站籠咧，佢又分站幾耐嘅喎，有時候一日，有時候三日。咁如果你使啲錢咧，啊，佢買通嗰啲行刑嘅人咧，咁你如果你老婆肯使錢咧，就晾兩嚿磚頭， 係 咁你只腳企得到。嗱、啊，咁就冇事啊，咁啊最多企一日啫，晒就肯定噶啦。 冇嘢食噶， 系啊， 少嘢食噶， 冇嘢食，冇水饮， 冇水饮。 咁啊，但系如果冇钱使， 系惨， 咁你就惨啦，因为你嘅脚咧系粘唔到下边个底板咧，系会死嘅。 咁 啊，上就卡住， 监死监生咧，卡住嗰条颈，喺窒息而死。 這個 咧，而家啲人讲咧，耶稣钉十字架咧，呢种酷刑又系酷刑嘅。 呢啲系罗马人发现嘅， 系罗马人， 罗马人嘅刑具嚟嘅，而家攞就系基督教嘅。 咁我嚟咧，处罚嗰啲奴隶啊，佢罗马人自己同宗嘅人咧，佢唔用呢个刑罚嘅，系用落去咧嗰啲殖民地啊，即系嗰啲贱民身上。咁咧呢个咧亦系啊，钉十字架唔系因为钉手钉脚。而流血而死，而系咧窒息而死，因为你个身体嘅重量使到个肺系呼吸唔到嘅。 哦，系啦，咁成日同站笼都异曲同 工 嘅喎。 异曲同工啊！ 佢因为咧，后来我哋点解呢个刑罚比较出名咧？就是、因为好多传教士同埋西方人就影到晚清嘅时候大量用。 系啊， 呢个刑罚咧就据说用得最多系对付， 系 用以作为一种私刑。 叫義無子啊， 系啦， 嗰個字叫義無子， 教民，同埋傳教士， 系 好多傳教士係咁樣死嘅喎。 係咁咧就而家多人多有間堂咧，有間教堂咧，天主教教堂咧叫曹桂英堂。 哦， 咁啊呢個曹桂英已經係封咗做聖人啦。 係， 咁啊喺當未封之前咧，佢係 女人嚟噶， 女人嚟嘅。 哦， 佢係唔肯換教。 哦， 仍然堅持佢一定要信主。 哦， 因此咧就俾人站籠而死。 係幾時嘅事啊？ 係1900年咧嗰個年代，幾多年咧？我唔係好記得啦。但係咧，庚子全變嗰陣時候咧，就俾人拉咗，就要佢叛教。佢唔係，佢唔制。 權亂又係庚子嘅時候。 係啦。 因為當時咧，義和團初起咧，各個地方嘅大吏咧執行最緊要就係嗰個山東巡撫玉賢。 哇！呢、這個咧殺人王。 據說話佢嗰個衙門啊，嗰個山東巡撫衙門門口嘅站籠咧，難得有空嘅話。 係難得有空， 即係日日都有人企，而且日日都有人死嘅。 即係呢個後來呢個玉言咧，亦都係應該講係罪有應得㗎啦。 殺人王嗰陣時出名。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好多佢好多教士就係死喺佢嗰個衙門門口呢個站籠裏。 冇錯啦，嗰陣時咧就係一種私刑嚟嘅。 嗯 啊，咁剛才你講到嗰、那個黐啊黐刑叫揾藤鞭打嘅黐刑咧，我又見過一個紀錄片啊。 哦， 哎，真係又好核突嘅，即係唔能夠描述出嚟。但係咧，唔係淨係新加坡啊，喺馬來西亞都一樣嘅喎。 嗯嗯， 啊，喺好多回教國家都係用嗰、那個最早嘅黐刑咧，就唔係喺新加坡，而家新加坡用最早嗰時咧係海軍用嘅喎。 哦。 即係香港都試過喎、啊。 香港有冇執行過打藤？ 有打藤啊！喺跑馬地口咧，嗰、 哦 那個叫做而家三角嗰個地帶咧，有一個咁樣樣嘅黐刑嘅架，就將個人咧綁住。 話公開行刑嘅。 公開行刑。 哦、 我家我母校啊，黃忍啊， 黃忍 係咪就恨黐刑咯？校長係啊，係 嘛、 啊？即係我個年代、啊、 打 落 有， 我好多同學俾人邊個啊？ 邊個 打屁股？ 邊個嚟做？邊個嚟執行啊？ 校長咯， 一定要校長， 一定要校長㗎， 校長 一定要校長， 英國 校長都要校長。 後來廢咗啦嘛，但係我哋讀書嗰年代咧 都仲有㗎。 哇！你學生曳就黐刑。不過咧就攞棉花墊住啲 pat pat 嚟打，即係啱 咗我細個嗰時都係見過，我就冇受過。見過有同學咧係受過黐刑。 其實你啱先講係棉花，我都仲諗起你之前我哋上一 part 講到嚇話嗰啲名啊叫做好好聽嘅、 嗯。 有一個用棉紙嚟墊住嘅清代一種死刑叫做。加官啊，五加官， 那 個名真係好好聽啊！聽起上嚟好似加官進爵，就係嗰幾個字。佢實際上點樣呢？後來李漢祥喺拍《火燒圓明園》嘅時候，就重現過呢個情景啦。 哦， 將個人綁喺張長凳上， 揾 棉紙啊，揾啲棉紙，揾啲酒，係嗰唔係好好雅噶個名叫做五加官，因為點解咧？佢就。佢話嗰張棉紙你要揾啲酒噴濕佢，就揞落去個面嗰度， 係等佢窒息， 係嘛？咁搭住咧，第一張紙咧仲喐喐地嘅個人啊，因為綁住咗手腳啊嘛。咁、到第五張紙咧就窒死， 窒息啊！ 就咁，所以點解加官咧？咁啊，原來咧你揞完嗰啲紙，揞咗即係揾啲酒啊，搭濕咗之後咧個人窒息，而且個面度咧就等於有個 dead mask 咁樣嘅嘢。咁啊揭出嚟嗰陣時咧個樣喺嗰度啊，五官都喺曬度啊。所以就為之五家官、 哦、 啊！你話我哋中國人都算幾登峰造極㗎呢樣嘢。 即 係 佢又要從食有關係，又要搞到有 文化 嘅名。 仲有一種嘢就話刀雕，攞麻布沾曬火油，唔係買油腳燒上嚟，俾個名叫點天燈。 啊！這個、呢個咧又係非常之殘忍嘅、 嗯。 你知道咧，當漢朝末年嘅時候咧，呢、這個 董 卓咧 係啦係啦，嗰陣時又係 因為佢肥啊。 嗯啲油點幾日都可以燒唔曬。 點佢幾點又肚臍嗰度開始用條針心點佢嘅肚。 嗯。 咁不過死咗啦，殺咗嘅、殺死咗董卓。但係咧將個屍體嚟咁玩。點天燈。好啊，咁啊今日咧講唔曬嘅。 係啊。 即係中 慶慶祝難書啊！呢、這個 慶祝難書啊，即係中西嘅酷刑咧，好彩而家咧變化，即係而家。社會文明，唉，不過早幾十年都仲有呢個文化大革命都好殘忍嘅。 係， 係啊，我哋唔講住啦。咁啊，聽日咧就係林佩里咧就請咗一個嘉賓咧，周月玲咧就講講語文診所之教中文啊，點樣教中文咧咁樣。啊，聽晚咧留心收聽啊。咁啊，尤其而家咧。中文是一個很牙煙的 DSE 的科目、啊、很多人呢肥佬、啊、近時中文不用讀的嘛，我們不用讀的、 現在 變成一個問題，現在變成一個問題。明天講講怎樣教中文為之對、啊、接下來就是基哥、那些年那些事、啊、大家呢繼續收聽。 咁啊，听嘅歌先叫《十倍奉还》，郑安琪嘅，多谢啊梁生，多多联络。 好 啊，咁阿水哥， 系， 咁多谢你今晚拨勇啊，同我哋讲好多知识啊，多谢晒，拜拜， 拜拜。Bye bye。 人们说渴望里有像我般吸引，有着性格像好诗的女神，如男友带着笑往面合送一吻，我十倍答谢要死都应允。这种赞美实令人几振奋，只不过将优点夸张到有点过分，只懂去爱受害是没气氛，地球哪会有个这样愚笨，信也太天真。十倍奉还，爱星下凡，梦境璀璨，布满了花瓣，认真放半满心兴奋。